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景山公园目前正在举办“清凉一下，奇妙的金鱼世界”第一届暑期金鱼展览。展览分为金鱼展示区、互动娱乐区、科普知识区、荷花展示区、盆景展示区5个部分。游客们可以在公园内欣赏到蓝瘦、狮子头、蝶尾、水泡、流金等约35种、500条形色各异的精品金鱼。东城区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是本市新近开放的一处公园。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总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是北京市2018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园中树木郁郁葱葱，很有森林的感觉。海绵城市的绿色环保理念也被应用到公园的建设当中。公园里还搭建3处昆虫旅馆，为多种昆虫提供居住和过冬场所。今年东城区还将新建绿地面积2.6万平方米，在香河园3号代征绿地、明城墙遗址公园北绿地以及景泰桥东南铁路沿线绿地再建3个大型城市公园。天坛公园开放百年展正在北神厨举办，除了文字、图像、影像，展出的实物展品中，天坛公园唯一一件国家馆藏一级文物金光闪闪、造型精美的编钟也与游客朋友们见面。为纪念天坛公园开放百年，公园内还将举办文物外展、书画摄影展，围绕天坛礼乐文化出版图书开展中和韶乐展演交流等系列活动。陶然亭公园目前正在举办恐龙科普文化展活动，展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61条仿真恐龙。公园中心广场的恐龙互动娱乐区有小朋友们喜爱的恐龙娃娃机，还有骑士摇摆三角龙、骑士摇摆霸王龙等14条恐龙，游客可以通过骑架和恐龙进行亲密接触。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和芒果 TV 联合出品的“一带一路”主题系列纪录片《我的青春在丝路八月季》将于本月下旬在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同时开播。纪录片讲述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奔走在世界各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青年们挥洒汗水、逐梦丝路的故事。反映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实行慰安妇制度、揭露日军暴行的故事片《大韩》今天开始公映。电影从山西盂县人张庄兵的视角徐徐道来，讲述了一位抗日战争期间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者残害的中国妇女的悲惨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带给她的一生的伤痛。八月的天象剧场异彩纷呈，今天日落之后，金星将出现在月亮南边6.3度的位置，届时人们会看到明亮的金星与鲜美的月牙相依的金星半月天象。17号木星将会半月，木星出现在月亮南边4.5度的位置。21号土星将半月，土星在月亮南边2.1度的位置。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具体的预报是这样，今天下午呢是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呢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哎，你们这对组合不分着说吗？ 分着说 哦， 因为昨儿是带班，所以我今天这个带班啊，我就带出问题来了。 你看他带班，他以为我不是正差的呢，是吧？ 欢迎大家来到四点有戏，这俩声音您听出来了吗？啊，我是香露的带班， 我是香露的搭档啊， 我是张帆， 我是米夏。 嗯，欢迎大家，四点有戏跟米夏是头一回啊。 哎，我心里特别激动 啊！哎呦， 你说我当主持人都这么多年了，怎么就错过了你呢？ 哎呀，错得好。 那我走了， 这叫错峰。 错峰啊， 错峰， 好，终于遇上了。 终于，这个四点有戏已经都播出接近九个月了，是吧？ 是，咱都没遇上。 嗯， 哎，刚才啊，帆哥啊，在底下这么叫的，他播了一段天气。 嗯， 你说播天气的时候是没有电乐的，我在旁边静静的看着稿子。 嗯， 我突然感觉，就《延禧攻略》里那富察傅恒在我旁边呢。今儿上电梯的时候，张帆给我摁的电钮，然后等着我进去。我其他那些搭档不急我就不错了。 天哪！ 真的，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所以我今天决定淑女一点。 但是傅恒好像家庭不是特别的如意。 还不如意吗？啊， 真的。 那后面我没追上。 是啊， 啊， 傅康康，你看见你就知道这多不容易了。 听我们俩这话茬啊，今儿要和您聊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啊， 对， 这就是爱奇艺这个独家播出的《延禧攻略》。 哎，这个昨儿我在说电影的时候啊， 嗯， 因为我们不是分着来嘛，是吧？我说电影的时候，我说了一个攻略，这周要来一部电影叫《欧洲攻略》。 哦，是吧？ 谁的？马楚成导演的攻略三部曲啊，你肯定看过前两部，一个是叫《韩城攻略》，一个叫《东京攻略》。 哦，这个，嗯， 梁朝伟演的。 哦， 哎，这是电影界的攻略。我们今天说的这是剧里的攻略啊。 对，都是攻略， 都是攻略。 哎呀，我张帆特别敬业，你知道吗？为了上这期节目，当然也可能是为了和我搭啊。他把40集都看了啊！我今儿看这眼睛特别有神 啊。嗯，是吗？ 是特别有神， 红的有神呐。 啊， 全是血丝， 红蓝相配啊！ 我的天。今天说《延禧攻略》，我这是头一回啊。 嗯， 我还刚才跟米夏说，这《延禧攻略》大家最近追的这么的热啊， 追得这么的紧，可能这戏啊确实有独到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这剧大家为什么就那么爱看，其实这个类型我们就想问问大家。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为什么都喜欢看宫斗剧。 嗯，又是一部新的宫斗大戏，这么多集了，您是否都追着看了，到底有何感想？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之后啊，今天我们还是不需要推送是吧，我们就让大家直接回复留言就可以。 对， 好吧，说说为什么喜欢宫斗戏，先说说你的这个宫斗戏的经历啊。不是，嗨，没有没有啊， 我是一直都在办公室都是宫斗的。 喜欢宫斗戏经验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喜欢？ 从小就喜欢家传的。 这是不是女生的一个特质啊？ 我觉得就是喜欢看呀。哎，你说《红楼梦》算不算宫斗戏？ 其实按照这个各家解读《红楼梦》的味道， 对、啊、 是不是也有那个跟宫廷相关的东西？ 对，从小就喜欢这个，只要是《甄嬛传》一演，我就能坐那儿看十分钟。 嚯！ 包括刘恋子的这个什么《如懿传》啊，《甄嬛传》，我都看过，看过小说的。 嗯， 所以这个我之前是实在没时间， 嗯、 但是最近还是抽出时间追了十集， 还是追了 嗯，然后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么好看是吧？啊，所以我应该是替这个《延禧攻略》啊，这制作方要感谢一下米夏和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因为它的播放量据说仅仅昨天一天就 6.2 个亿啊。 对，就是已经向全民剧的方向发展了。 这个为什么这么火啊？我们其实就是来说说这个《延禧攻略》究竟个宫斗剧有什么样的独到的地方啊。刚才说到宫斗剧呢、先联系了一下你刚才说的刘恋子，其实在这之前有一系列的作品，搬上这个银幕的，搬上这个荧屏的有很多很多，是吧？想象一下，你刚才说这个《甄嬛传》播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叫全民大戏， 对，而且长播不衰，现在还播着呢。 就是每播一遍，还是有新的观众， 对，或者说老观众像我这样的，还能继续看， 三刷四刷， 对。 《延禧攻略》作为这个宫斗剧当中最新的一部，据说啊，很多人对它的这个叫故事情节、人物设定，包括它的服化道，都有点评的地方。 对啊、比如说这个人设的这部分啊、很多那个我的女同事就一边跟我吐槽、说那个璎珞长得多难看呀，可是我就是喜欢她。 哦嗨，下一次在这儿呢。她长得确实哎，这个与众不同， 她长得很独特、你发现吗？你也不能说不好看啊、但是肯定不是美艳型的 啊。 哎，张帆，你作为一个男性，你觉得怎么评价、 不是第一眼美女，这是肯定的。 第二眼第三眼呢？ 这看时间长了吧， 啊， 也有审美疲劳。直接把那中间环节给跳过去了，是吧？ 范哥的表情非常的复杂啊。 其实说到这个长相这是一方面，另外这个人物的设定啊，它确实跟别的剧里不一样。他们说啊，《甄嬛传》你是比较熟悉的啊， 哦，《 甄嬛传》这个女主呢，到多少集以后才开始黑化？ 对呀、那眉毛往上挑了，是吧？那刘海不是空气刘海了，她才慢慢变的。 也就是在之前，她一直还是一种比较弱的，或者说她是能忍的、能容忍的。 对，就是没想主动的去还击、或者说攻击别人、她绝对是自己的，哎呀，亭亭玉立的一个清新的小女孩，那、后来成长为非常铁腕的这样一个皇后了。 可是魏璎珞不是这样啊， 魏璎珞可以叫三强女性 啊，她好像是就是，皇上有对她有句话 啊， 说睚眦必报是吧？ 哎，我就喜欢她那狠劲儿，你知道为什么喜欢看吗？一个字爽，俩字过瘾，就是不服就干。死而无憾，就八个字，我觉得他人设，你知道吗？ 就是平时在办公室里都不是这样的，看着他就觉得解气。 平时在办公室憋坏了。 所以我要说到这个宫斗剧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到目前为止宫斗剧啊，还是说它有创新有突破的地方。它不是说每一个女主都是那种啊，一开始受欺负啊，受欺凌，这些老是忍忍啊，唯唯诺诺啊，是吧？到最后才开始反击。这位女主一开始从很多个细节都可以看出来，你开始你看她进宫之后啊，到了那还没当这个正式宫女呢啊，被人家一盆水浇那被褥上。 对，那时候还是那个在当那个 叫实习生吧。 哎，那叫什么来着？就是他主要是负责绣房， 绣房 ，绣房，对，绣房里的宫女。 我都没经历过这个 啊、是，哎呀， 那当时他可反击的厉害， 那是给人对那人欺负他，然后倒了一壶水，他可能哗一桶水泼人身上去了。 对， 你说看着过瘾不过瘾？ 所以是不是女性喜欢看，就是喜欢把这个人设带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看着他就是觉得爽，报仇确实解气。 反正吧，就是一种心理的投射和宣泄。 还有人就是刚才提到说，米夏说那种，就是这个，是不是自己的环境啊，就可以往往有一种对照或者对应。 当然了，你看电视剧之所以爽，那就是因为你被带入了，你有投射感吗？ 可是我就想问一句，你们都不在宫里，你们怎么有投射感呢？ 我觉得人际环境 都挺像的， 还是相似的。 其实这么说吧，程度没有那么残酷，但是呢，它往往有相似之处。 当然， 你比如说人和人其实普通的交往，就是业务上的交往，有的时候也有一个就是争着高下呀，你输我赢啊，是吧？ 你看张芳说这话的时候，这眉毛还挑起来了。 我这一集就挑起来了 啊！是啊，你看了40集之后，你脸上都带戏了，你知道吗？ 哎呀，那个还是问问大家啊，这个《延禧攻略》究竟你为什么爱看？我们再把它八告一下，宫斗剧你喜欢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对，就是你为什么喜欢宫斗剧？和我们聊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这音乐比较合适是吧？有一点那个古香古色的意思。据说在人设这个事情上呢，除了女主之外，男主这方面啊也有突破。 对， 乾隆皇帝就是个突破。哎，问问你，乾隆皇帝在你的印象当中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可能我们从小看某一些这个故事啊、书籍啊，包括武侠小说，包括后来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剧都有影响。乾隆皇帝是什么人？ 石玄老人吗？哎， 对啊， 活了89， 对啊， 在位60年，是吧？什么好事都占了，到时候题词啊，这个设计花瓶是吧？这是一个特别人生特别完美的这么一个人，也赶上好时候了， 丰富是吧？他那个人生 太丰富了，可以用丰富来形容，给他贴标签。但是我觉得这个《延禧攻略》里的皇上还是突破了我的这个 对他 想象， 突破了很多人这个传统当中对皇帝的那个想象。 对， 你看很多的皇帝演起来，要不然啊，就是像我们说《还珠格格》里边皇帝，《还珠格格》这皇帝像什么呢？ 说话都是拿着劲儿的， 他不太像个皇上，是吧？ 不像，像一个 帮派老大。 就反正像一个客串的二手皇上，就那种感觉是吧？ 不是特别像大家想象说皇帝啊，他忙于政务是吧？ 对， 他又得管理后宫。 反正就是感觉他时刻在跳着戏，你知道吗？这个身上都有身段的那种。 他是不是也不像是《戏说乾隆》里面郑少秋啊？ 哎，那个没有那个风流潇洒的劲儿。 郑少秋感觉就是没别的事儿了，只谈恋爱。 对， 这个皇上好像取乎其中， 对， 比较的合适。 他也不是雍正王朝里头那种皇上，就是不是端的厉害，也不是放得过头的那个皇上，他有点小幽默，还挺黑的，平时怼你一下挺好玩的。 他这个皇帝怼人啊，这是在《延禧攻略》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啊。 我们先来听这么一段，看看大家是不是看过这集啊。这个乾隆皇帝啊带着他的皇后还有高贵妃在选秀的时候，曾经就这个非常直接的有一些这个导师的评价，是吧？ 对， 是吧？ 我们听听， 比那个什么选秀节目里面那个怼的要高级多了。 这今儿风这么大，他站着应该挺费劲的吧？ 皇上， 皇后娘娘，这个是太瘦了点儿，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人吹跑了似的。 撂牌子。刺花上寺院亲甘棠林之女甘如玉年16， 这一日是要吃午餐吗？ 撂牌子刺花顺天府尹张家思贤之女张家如红年16。 这每天是顶着酱油晒太阳呢吧？ 啊，皇上说你黑呢，这脸上怎么还这么多斑呢？ 撂牌子刺花。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四点有戏，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的《延禧攻略》啊。刚才听到的那段选秀的时候，皇上那毒舌，真的是 吧？这天天是顶着酱油嘛？ 说人黑你这么说合适吗？ 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老北京骂人，是吧？不直接， 没有脏字。 还挺好啊。要不说人家 这风大是不是得给我跑了呀、 哎、 是吧、 嗯、除了选秀这一段之外，还有一段就是关于有人想博得皇上的宠幸吗？是吧？ 心机女吗？ 哎，我们知道啊，在清朝这个戏说的这个历史上啊，就是你看很多的这个戏啊、哦、影视剧当中都会有这么一段，就是怎么让皇上知道自己。 对呀、 啊、你得会唱。 就像慈禧吗？是不是那时候不唱一什么？唱一小曲儿、 哎。哎，唱那个皇上就能听见。但是这个皇上他不太一样，是吧？听到了以后好像反应不是那么直接。 吃这套。 我们听听这一段，这是淑贵人在御花园唱歌求关注，皇上怎么干的呢？ 红墙柳，玉搔头，纤纤红素手。寂寞秋，锁春愁，往事难改。 嫔妾给皇上请安。 这词儿是谁的？ 回皇上的话，这是嫔妾自己所作，让皇上见笑了。 宫墙柳，玉搔头，纤纤红酥手，意境很美啊。只是此处并无柳树，你看这满目的风烛唱柳树，是蠢还是瞎呀？ 皇上，皇上，是因为嫔妾自小长在江南，特别喜欢柳树，所以今日一时兴起胡乱编的，并无他意啊。 这不早不晚的跑到御花园里来唱歌，你是笃定了朕看中美色，可以容忍你放肆什么？喜欢唱歌是吧？ 嗯。 那今晚就在御花园里唱歌。李玉， 奴才在。 找人盯着他，不到天亮不准停。 这皇上，嫔妾错了。皇上，皇上，皇上，嫔妾错了。 我们女观众看到这儿觉得特解气。 哦哦，真的吗？ 真的。 哦，我明白了。是对某一种这个哈、啊， 对这种矫情的贱人，你看皇上一点机会都没给他 啊！我觉得宁远在这个上把握的特别好哈 啊， 就是跟相声似的啊，不到最后包袱就是不抖， 对，前面铺的很好。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人设啊，这是《延禧攻略》这回的一个，你不能说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进步，但它至少是一个突破，小突破。 对， 啊、 皇上和以前不大一样。 对，这回《延禧攻略》啊，说到这个幕后的阵容。说他创作团队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关键人物话题人物 于正啊， 他们戏称叫于妈是吧？这个我们就还是叫于正吧啊、 嗯。 于正先生呢，这个是总制片人，据说在这之前他的宫斗剧也不少了， 比如说这个宫锁珠帘， 嗯， 还有住所新域， 嗯， 是吧？ 嗯，但是啊，我们得说这部戏不管是从这个看的感觉，包括它的颜色，它整个的色调对 服化道 都不一样。 嗯， 你还真是看不出来说是于正作品是吧？ 就包括这个秀女啊，还有就是这个宫女身上的这个衣服，你发现吗？它质地其实和原来不大一样、 啊。好多人都说这服装特漂亮，那皇后换了几身衣服，哎呦喂！ 啊，是很漂亮， 都像是秦岚自己那个选的是吧？特别 量身定制的，包括它很真实，你知道，就是那种布，然后都是褶子。你其实看那个过去的老照片的时候， 对 那些宫女们，她就穿成那样，衣服是带褶的。 虽然过去那宫女长得那个都寒碜点是吧？但是真实的，你看那服装都特漂亮。 服装还是很精致，而且用色不是正红啊，就是特别现在流行的一个叫莫兰迪色啊。 哦哦，这叫莫兰迪， 就是怎么说呢，叫高级灰、 哦、啊、哦， 就是所有的颜色都给它，比如咱们那个手机里的软件，你给它都来一下，它都变成那种柔和的，不是大红，而是那种红，嗯，加了灰的红， 啊、特别合适、啊， 对，柔和的， 有质感， 嗯， 包括他们说那个。有很多首饰的运用， 比如说这个戴三耳环呢，哎，我看我是开着弹幕看的，然后那个、 哎、你说为什么是戴三个耳环？ 哎，这个我们原来找过一个专门研究，他做过《甄嬛传》的服装设计啊。 啊， 过去那个满族女子贵族确实是戴三耳环的， 就是一只耳朵必须戴三个， 一耳三钱、 啊。这跟汉族人不一样。 他有点，你想他是游猎嘛，他有点像游牧那种感觉， 啊、 什么东西都戴身上，所以他就是慢慢的到最后是一耳三钱的这样的感觉。 啊、什么东西都戴身上，所以有了三个耳环。 游牧你随时跑啊。然后那个看的人就、网友就说，哎。他们是为了这个剧都打了三个耳洞吗、 啊、 太敬业了。 对，这网友都跟这个皇上一样啊，都注意细节发现啊。 是啊，就脑袋上那绒花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说，哎，他脑袋上戴的是多肉吗、嗯、 我们来听听这段皇上怎么注意的，怎么评价的。 你耳朵怎么回事啊？ 回皇上，

就是我不是一个专播路况的，是这意思吗？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还没看到啊，就是这个主持人在播路况的时候还打着拍子，我觉得这个张帆好厉害。 我真的刚才打拍子了吗？ 打拍子了，你用左手拍的你的右手，笑得这么开怀啊？ 为什么呢？可能是今天受到了《延禧攻略》。 一会儿调一下调一下路况，调一下回放 监控是吧？ 啊、对、嗯。 说到《延禧攻略》啊，所以我这个今天可能有节奏一点啊，因为《延禧攻略》确确实实，我刚才跟米夏在聊，我们私下说这个《延禧攻略》呢，它有好的地方，也有那个特别有 bug 的地方，是吧？ 对， 那个小的不足，这个不足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节奏，而显得有一些啊不太真实。 对，比如说，哎，他给那谁挖个坑，就给那个秀女挖个坑，就是皇上那衣服上扎一针， 嗯， 然后就给送去了，皇上扎了。一不是一脖子血啊，扎了一个血点出来，这怎么可能呢？ 一开始的时候哈， 对， 绣房的时候， 对，那姑姑那嬷嬷一定会把这衣服好好检查，送给皇上的啊。 哦， 嗯、这个明显不真 实。很多很多，其实越往后走，你会越会发现，为了要显示出女主的强大啊、 哦， 这个众人呢怎么强大，女主都能攻坚克难。 这女主太厉害，她都能上天，是吧？ 哎，后来真是、 她就不是人， 一步登天啊，真的是。你看我昨天追的最新的啊、 哦、 这个大家不怕剧透的话说一下啊昨天追的最新的他已经成令嫔了， 而且他和乾隆生了几个孩子，生了四个孩子啊、 哦、真的 哦，这你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他生了后来皇上， 生了四个孩子，亲们、 哎， 这感情得多好！ 对，反正一开始当那个贵人的时候，连续三个晚上都临幸了。 范哥，范哥更加不知所措，脸还红了啊！ 说正经的啊， 哦、来来来， 今天问大家的问题是什么来着？ 啊、互动话题是你为什么 喜欢 宫斗剧，或者说你不为什么不喜欢宫斗剧、 啊、这个不喜欢宫斗剧的朋友刚才已经好像有人发言了， 我觉得应该分享一下吧。 对，不喜欢宫斗剧的其中一位啊，还是 smile 是吧，不喜欢的东西比较多啊，他说不爱看宫斗剧括弧、天儿聊死了，我以为他说无聊死了。 嗯，那个还有随风飘走的云，他说陈道明的康熙王朝，唐国强的雍正王朝、王新刚的乾隆王朝，胡军的朱元璋我都爱看、我甄嬛传我不喜欢太乱。 然后还问了一下你搭档， 谁搭档、赵亮啊？ 您搭档， 我搭档赵亮吗？ 您现在就喜欢大头娃娃是吗？啊？ 你 看身材，我觉得你这个…… 哦，明白了，明白了。在米夏眼中，身材最好的是刘笑。 我怎么那么不开眼呢？我那是大头娃娃，好吗？ 都是啊。这 MXH 说，心中最经典的宫斗应该就是《金枝玉孽》，这么多年还没有哪一部能超越。金枝玉孽也好啊，您说的金枝玉孽刚好这回佘诗曼又在啊《延禧攻略》当中。 对，好多人都是佘诗曼的这个粉儿，铁粉儿都是。 往后看啊，大家看佘诗曼后来还上位啊，成了新的皇后。 唐朝栗子也说了，《延禧》真是不错，但是细节上要再严谨点就更好了。 嗯、 就像刚才张帆说的一样，他也觉得有 他有例子可举啊。 哦、 他说，比如女主因为丢了孔雀丝的线，然后向皇上认错，皇后呢原谅了他，他告辞以后转身就走。其实，在大清是不敬之罪、啊， 对，那宫女不是退着走。 你知道啊，这里头设计这个女主的时候，就是这魏璎珞啊，她每次她不是跟皇后这样，她跟皇帝她都敢啊，她每次都说啊，我有事先走了，打个招呼都算看得起你。 对，反正女主能上天，干啥不行哈？ 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在赞同的人看来，它就是好玩的理由；在不赞同的人看来，它可能就是一个 bug。很多人说这部戏里面有好多的现代台词， 嗯、 甚至有网红台词。 对， 这种台词呢，在很 这怎么可能有呢？是吧？二百多年、三百多年前，这怎么可能有呢？ 这其实您看之前那些戏说的戏的时候，那些宫斗戏的时候也有啊。 其实就跟人一样，你要喜欢他，看见都是优点； 对， 你要讨厌他，看见都是缺点。 你讨厌他的那个他的时候，别指我。 这屋里也没别人啊，难道我指我自个儿吗？ 来再看一下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刚才问到为什么喜欢宫斗剧，为什么不喜欢宫斗剧？唐朝栗子还说了一句，说这个你们知道吗？宋春丽演的皇太后是甄嬛呢。这个很多人都后来不是对比了吗？ 对对对，大家其实都在，我觉得大家都在那儿吝呢，你知道吗？ 啊，然后再另一个，佘诗曼演的是《还珠格格》里面欺负小燕子皇后啊。 对，大家都 是皇后， 大家都在那儿排队，然后对位。 对，火气特大那个高贵妃。那在《步步惊心》里的高妃，那是贤惠体贴的小家碧玉。 哎，这高贵妃我真有点受不了， 但是 说话跟唱戏似的。 演员好啊， 演员好啊， 谭卓啊， 还演过啥？ 前一段时间那票房特别高的那部 啥 电影？ 没看。 哦，你仔细回去想想。 你看。 来，我们再看一下随风飘走的云说，要说宫斗剧，刘晓庆的《两宫皇太后》，一代妖后，经典宫斗剧，对吧？ 嗯， 这个小的时候看清朝的。 这种题材的， 嗯， 你说宫廷或者说那个古装戏，电影方面两部，一个是《火烧圆明园》， 嗯， 一个是《垂帘听政》。 啊，《 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都是刘晓庆的 那个色调啊，那个应该实景，那个是 对，那个特别厉害， 就是身上割块肉那个是吧？ 对，那应该 是 最 早看的，就 耀眼的 那个 啊。 对， 后来再看他说的这个刘晓庆，我记得还跟姜文有过一部《大太监李莲英》。 哦， 对吧？ 嗯， 我没记错的话，这样的戏呢，其实在当初看来，好像跟今天的宫斗剧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个宫斗剧，你觉得它是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个主要是就是依据史实在推进历史的脉络，而现在我们主要是谈恋爱、谈情感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像《雍正王朝》这样的戏， 嗯， 就是里面肯定有这个编剧的成分，但是它大部分的这个脉络， 对， 它 按照史实来的， 正史来的。 你们愿意看这样的吧？ 按道理来说啊，大家都喜欢看那娱乐性比较强的、 嗯、 但是男女可能在看这个古装戏的时候 审美有偏差 分别啊、 嗯、 就是可能男性还是关注什么叫这家国大事啊，对，因为 你们有大情怀、 不在因为 是吧，反正事业上也没什么起色， 对对对对对，还是一个投射 啊，投射啊，那你们就不能笑话我们是吧 所以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关于在宫斗戏或者在这个古装戏里面加入更多的编的或者说这个虚构的历史，虚构的一些故事是不是合适，传奇是一回事情，正史又是一回事情，但是你说人们为什么老去找那野史看呢，是吧， 这得有消遣的需要，我看电视剧难道我是想上历史课吗？ 那说到这个消遣，说到戏说的历史，大家能想到的比较早的戏说的这个历史剧有哪一部呢？ 戏说乾隆啊，是吧， 戏说乾隆，你还没看过吧？ 我看了，那年都是22了 真的假的？ 23。 戏说乾隆最早的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我的中学时代啊， 是吧？那时候你同桌是谁呀？ 啊， 你看脸还红了，哎呦喂！ 让我想想啊，那里面的答应叫什么来着？你还记得答应吗？ 我不记得了，哎，女主的名字我都忘了， 就是蔡幸娟演的呀， 忘了， 真的忘了， 叫什么？ 听听这首歌，帮你好好回忆一下当中几个人物的名字，我一定要考考你，当中。这个，比如说啊，我给你提示一个，就是赵雅芝演过其中几个人物，是一系列的啊。听完歌你回答我。 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好喜欢这首歌啊。 去到中西三，繁华过后成一梦蓝，海水永不干，天也望不穿。 谁刚才说特喜欢这个歌？ 我说特喜欢这歌啊。 会唱这歌吗？ 我一般 问情。 对啊， 嗯， 多好听啊！ 一般情况下不唱， 就一般恋爱谈恋爱的时候都唱， 一到故宫采访的时候他就唱。 什么叫故宫采访啊？ 我说你经常去故宫采访吗？ 我是一年入宫好多回，我跟你说、啊。 回家看看是吧？ 带回新鲜的感觉。 据说乾隆当年确实是开启了一个叫戏说的一个大戏的，对，拉开了他的大幕哈、啊， 对， 开启了这么一个这个节奏。戏说乾隆，然后后来有什么戏说慈禧、孝庄秘史、 嗯、 一代皇后大玉儿，还有什么雍正小蝶、年羹尧，基本上都是戏说历史吧？ 对，就这个是一个发展时代的。 嗯 嗯, 嗯，那个时候应该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一开始不适应啊，就觉得历史书上不是这么写的， 就是你 没干过这事儿， 这叫瞎扯， 是 不是？ 啊，那现在你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哎呀，他叫 当时赵雅芝曾经在戏说乾隆当中扮演过几个人物？程怀秀是一个， 程怀秀 啊。 还扮演过好几个， 好几个，对，应该说后来的几个人物他是这样的，他就是以他为这个核心嘛。 啊， 西游乾隆不是几部嘛？这个乾隆爷在下江南的时候遇到的，哎，这 你看一下，好多朋友都回答了。小灰灰说、 啊：“真的吗？” 答应春喜， 春 喜是吧？ 太厉害了啊！这记性就是好， 哎、我真的根本就记不住。 当时那个春喜那个角色就有点那个小调皮。 赵雅芝确实是美、 哎，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对璧人，你知道吗？ 嗯， 太帅了，太好了，太美了。 嗯，就是郑少秋的皇帝嘛，是吧？ 哦， 嗯，再往后啊，我们要说，在这个清宫戏戏说的这个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个阶段叫做喜剧跟正剧共生的黄金时代，就 代表作都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有正剧特别火的，也有这个喜剧特别火的啊。 哦， 你比方说戏说的《还珠格格》系列肯定是代表作之一了。 对，现在还播着呢。 嗯，还有《宰相刘罗锅》，是不是也有这意思？ 这有点像《神医喜来乐》那感觉的。 嗯，然后《康熙微服私访记》。 嗯， 这个《雍正王朝》应该算是了吧？ 算正剧 了吧？ 哦， 对吧？啊，然后什么《日落紫禁城》 苍穹之卯，少年天子。 少年天子其实也有一点就感情的成分，其实感情的东西戏份还是挺多的，邓超演的是吧？ 这个阶段呢，这个最火的，我们可能两方面都得提一提，一个是戏说这方面的《还珠格格》，《还珠格格》后来你看到今天为止，还有人拿《还珠格格》跟当时的这个此时此刻咱正在热播的《延禧攻略》做对比，对吧？因为它有很多人物可以链接起来。 对，因为实在刷了太多遍了，而且当时也是创造了收视率的记录啊！1998年引进的时候，播出后最高的收视率达到了62.8%。 最关键的是他后来再演一遍，他还有人看，他每个暑假演他都有人看， 而且还卖给了日本、韩国、泰国、越南这些亚洲国家， 还拍了新的好几部。你看到那个微博上有这样的图，就是对比《还珠格格》里面的这个嬷嬷跟在《延禧攻略》当中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人物到底有多大差别？你发现这个人啊，就是他不是同个历史阶段吗？那比如说这个皇上，你看这张铁林的那个样子，那个狂放不羁的哈， 那是狂放不羁吗？ 那应该叫什么？ 就是端的厉害， 端的厉害。 那肯定是端的厉害呀。 不是，他是内心狂放不羁，但外表端的厉害， 不是吗？我觉得内外一起端的是啊。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聂远的这个皇上。你能想象他是发展到后来成了那个样子了吗？这得是吃了多少药啊。然后再说说，其实往后走我们还会发现，在有一些这个历史剧当中呢，对于这个乾隆的演绎是不一样的，甚至对他的这个前辈啊，对他的前任的皇帝，这演绎也有不同。你比方说我们看看，除了雍正王朝之后，康熙王朝，我怎么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名字叫康熙帝国呢？你有这印象吗？ 反正那些比较正的历史剧吧，我也看了，但是一直都分不太清。 就是你只是分得清楚那个宫斗戏里面，特别知道谁那心机最深，是吧？ 啊，对，宫斗剧就经常看，那些呢就是大概看一看。不过我很喜欢唱歌这个人。 哎，这是韩磊是吧？ 啊，对，韩磊。 韩磊，这是那个向天再借五百年。向天再借五百年，我怎么记得这是雍正王朝的歌呢？还是康熙王朝的歌？ 这个是雍正吧？ 应该是雍正啊， 应该是雍正王朝。山河分开两边，都为梦 中的明天。反正这么说吧，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乾隆王朝，应该是当时叫二月河的三部曲是吧？唐国强、陈道明、焦晃三个人来主演。 对，都是特别厉害的男主。 这个就是跟刚才我们说的戏说有极大不同。它虽然有一些就是虚构的历史在当中，虚构事件这个事情其实也分开来说。我想到一件过去讨论过的问题，就是你知道除了清宫戏之外，有一部写明朝的戏特别有名，叫《大明王朝1566》。 我知道《 大明王朝1566》里面主要是写海瑞后来的这件事情。但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叫做改道为桑。这个改道为桑啊，据说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事情。 哦，这是 杜撰 出来的。 这是一个杜撰出来的大时代背景。 哦， 你说它杜撰的好还是不好呢？这个戏非常好，但是你要真拿正史跟它去做对比的话，很多人就觉得啊，那这太大突破了吧？ 那你就不能用好或者是不好来评价一部电视剧了。 对， 就是他是否符合史实， 他真不是在写那个历史， 对 对吧？ 他 在写一部戏， 他如果把细节放进去是合适的，那就是好的。 来看看板砖和随风飘走的云在更正我刚才的那个错误了啊。 说什么？ 人板砖说了，雍正王朝主题歌是刘欢唱的。对的， 就是你搭档他歌唱的。 他不能让这俩人在一块唱一首歌， 唱一对唱。 随风飘走的云说康熙王朝的，向天再借五百年，我这真是记性不行了。 康熙王朝的哦， 对，雍正王朝里面那歌应该不是这个。 那是哪个？ 我 就记得当时雍正王朝，他不是为了不去上朝，然后他自己蹲水缸里故意感冒，是吧？来把最后一个阶段说一下。 来，最后一段我们刚才说了，发展到第三个阶段，这个古装戏啊，这个宫斗剧啊，发展成叫宫斗玛丽苏和进击的小主， 其实就有点是今天的这个感觉了啊。 啊， 是吧？ 你的意思是发展到今天的《延禧攻略》的感觉是吧？ 啊，就是从《甄嬛传》开始的吧？ 哦， 金枝玉孽，《甄嬛传》这就属于这个系列的 宫系列，对吧？ 对， 《步步惊心》也算是吧。 啊，宫心计这都算。 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女主的这个所谓的叫玛丽苏的这个事情啊，它有变化了。 哦， 你看到《延禧攻略》里面绝不是玛丽苏了吧？ 因为不大好看是吗？ 首先，不可能傻白甜 啊， 对不对？她是一个叫进击的小主， 对， 我们刚 充满了战斗力。 对，然后说到之前的一部代表作品《金枝玉孽》，《金枝玉孽》呢，有人就是说这是宫斗剧的鼻祖，他们说是在2000年的时候挽救了 TVB 的收视率的代表作品。 很多人认为这是经典之作，不可超越的。